沉睡心间火热扑向一个人，共你再恋早似是如真，让重伤的心再添缺陷，还剩低的寄望最后也牺牲。你的吻像龙卷风吹过，怎可对抗这吸引，心贴身 试着去靠近你，可总是在自讨没趣。是我还想鼓起勇气告诉你，告诉你 oh baby， 我每天都在想着你，念着你，但我早已学会一个人想你。 是我就在妈妈的怀抱。

生活有太多不明白，太多该不该，就像我对你的情怀，但毫无准备，说来就来，纵然有太多的无奈，也让我猜一猜，就算我真的不明白，也不必这样转身离开。这次你的距离又是忽远忽近，其实你不必在意，也不必将你眼光移去。这次你的距离又是忽远忽近，其实你现在的心情是我熟悉的过去。我努力忘记，也不再沉溺，让时间再回到曾经的原理。这次你的距离又是忽远忽近，其实你其实你现在的心情是我熟悉的过去。

是我，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，当我的泪如同流星坠落，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， yeah。